他们要接菩萨，他立即说明来见晒呢，就是得地而为种啊。但是文具某一大师说此一科经文，明为他的根晒呢，就是得种而为地。那么此一科他的名状性即根大性，那么分为呢是四科，现在第一科叫做破妄执，他见闻是无知，第因即空有，那见就即而是见性啊，破之一字呢就是包括其他文器国之的知国性啊，就包括其他的五根。所谓无知者呢，咁啊，知之一字系有两种嘅意思，第一种就系真知啊，第二种就叫做妄知。咁啊，如果系真知咧，就好似明镜当台，系不落分别，动而照了，就系属于呢个波野。咁啊，因为波野无知而无所不见，波野无见。而无所不见啊，所以就名为叫做真知真见，就是系多嘢。咁啊，若是话妄知咧，就系分别是非好丑，就名为叫做妄知，属于虚妄分别，唔系咧系真实。咁啊，始终嘅见觉无知啊，就系若呢个多嘢嘅真知。就绝对不是这个分别妄知，就是因即空有，即就是眼所对的珠子红黄啊。咁啊空呢，咁亦是眼所对之空。嗱，咁我哋呢个眼啊，咁除咗见呢个珠子红黄、长短方圆之外啊，咁我哋所见呢个空呢，咁亦都见得清清楚楚嘅。所以色法呢，眼所对，一切嘅形形色色嘅事物，空呢，亦系眼所对嘅。因色空有啊，即系有呢一个字呢，就应该作呢个显字讲，即系因色空显。如果话说呢个见性系因色空而有嘅，咁啊以上文嘅十番见见啊。同埋呢个六入色状性嘅文呢，就系相抵触，因为上文第二卷嘅十番见篇，以同第三卷所讲嘅六入经文，都系说呢个见性啊，系不因明暗色空有。咁如果见性系因为明暗色空有啊，咁亦可因为明暗色空无。但是见性见明之时是如如不动啊，不因境有就不因境无，所以始终你应该为因即空显，就不能够说为因即空有。那么为什么见性呢，就要因这个即空而显呢，因为见性是无形，属于心法啊，是无所表示，咁啊，由呢个色空外境，先至显示呢个能知外境嘅见性，就属于所谓由尘及法之啊，由外边呢个色空尘境，先至引发呢个见性嘅知觉性，所以话因色空显。咁啊，第一句嘅见觉无知，就说呢个状性体不变。咁啊，因色空显咧，就属于呢个随缘之用啊，说明状性体变故，而能常随缘。咁啊，此两句经文啊，就系为此一大科嘅经文嘅总纲。咁啊，如语就今日在祇陀林，昭明就直分啊，就话你阿难过呢个祇陀林，咁啊，朝头早。咪太阳出啦，咁你就见到啦，系明明朗朗啦。咁啊，等到入夜啦，嗰个夜幕低垂，咁你就见到咧， 都是陰陰暗暗。他說鐵居的中宵，白月則光，黑月則變暗，中宵呢即是半夜，就叫做中宵，即是介乎我們夜晚呢11:00至到凌晨1:00那段時間，這個叫做中宵，即是半夜啦。咁啊，上半月，咁啊由初一、初二啊，至到初十或者14:05，咁啊一日一日咁啊過咧，就天上個月亮啊，就一日一日咁樣圓滿，咁就名為叫做白月啊。一從初一開始直至15，呢個月亮漸漸圓滿啦。咁啊，如果天上無雲霧啊，咁啊大地都俾呢個月亮咧照得咧，好明朗啊，所以我就叫做白月啦。咁啊，下半月咧，从12后啊，咁啊一日一日、一夜一夜咁呢个月咧，就慢慢咧就欠缺啦。咁啊，到28、29、30咧，冇晒个月亮啦。咁啊，月亮都冇啦，当然大地就冇咗呢个月光嘅片照啊。咁啊，大地都黑黑暗暗咁啦，所以我就叫做黑月。所以白月就大地光照啊，如果黑月呢就大地黑暗啦。嗰个失明暗等啊，就因见分析。嗱，分析呢即是啊详细分析。咁如果呢个见证啊系详细分析呢个明暗境呢，咁啊成为网中之网啊。咁我哋十番遍遍之中咧，都已经说呢个见证啊不动，系无幻，系无天。咁如果说呢见证能够分析前景咧，咁啊成为动中之动啊，咁啊就与上文咧系有抵触嘅。不下文亦都说所谓即动不见情，就说明呢个见证咧系情结嘅。咁啊！但系如果始终说呢个见证啊，系能够分析前景咧，咁啊亦都以下文抵触过。咁啊，所以始终嘅因见分析呢个分析两个字咧，就应该改为咧系明了啊，即系因见就明了，说明咧因为呢个见证啊，然后先至照了咧。明明白白这个明暗境属于照料，不是说分别那种的分析，所以应该就说为因见明了。既然因为见证而了了明白这个明暗境呢，那属于因根就有相，说明这个明暗境呢，他自己不会说我就是明我呢就是他自己呢不会表示。咁谁人知得上明暗境界呢，就是这个能见这个见证。有此这个能见的见证呢，他就明明照了所谓这个现亮境呢，知得他是明暗。咁他就因根地有相。咁但是见证就无形喎。咁怎样才可以显示这个见证那种照料的功能呢，那么一定由这个明暗境啊先至显示这个见证那种的照料，那么属于这个由尘化之啊。那么既然一根有相是由尘化之啊，那么根尘的互为因缘，就属于这个因缘所生法。那么相啊就是破这个根大，所谓无性就无生啊，无性就空，无生就无灭。咁啊，既然本体空，亦无生无灭，所以我哋就说呢个根大，即是系如来藏妙真如性。因为依藏性而立根大，咁啊根大全体啊就系如来藏性啦。就譬如以呢个真黄金嚟作种种嘅器皿啊。种种的器皿之中呢，全体啊件件器皿就是真金。他说此见为福，与明暗相， 就定态虚空，就位而同一体，就是摄这个见性与这个明相暗相同行这个虚空。那么四者亦是说同一体，即是见性与明暗虚空。那么四者亦是说同一体的，那就成为真灭。那为非一体，就是见性与明暗虚空非是一体，那就应该离了这个明暗虚空而有这个见性。那或同就非同，那么见性与这个明暗虚空或是同一体，即亦或非是同一体。那或二就非二，就是说这个见性与这个明暗虚空或者是不同，那么叫做是或二。那么或者是同，那么即是叫做非二。那么始终就是标列六种的道理，是顺这个情执是辗转妄计。若是说你不了见性真大，即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就不会超出以上的六种的气论执着。那么由此文与前后六大呢，就有少少不同。那么前后的六大就是显无生，始终就暂破这个和合的情执。那么此种的情执呢，在十番变现中呢，已经破斥了。咁而系因为当机安难再执着，所以佛呢就再破斥。咁啊，又者上嚟十番变现，就系广破因缘啦。始终根大呢，就系破呢个和合，所以佛话安难。佢话此见就若覆，以明就以暗啊，合以虚空就圆一体者。嗱，咁佛话阿难啊，如果你呢个见性同埋呢个明相、暗相同呢个虚空圆是一体，咁如果圆是一体啦，咁啊即系合而不分啦，咁啊即系分唔开咯，咁啊则明与暗啊就二体相亡，因为明暗二相啊唔能够同时建立。明暗二相啊，乃系互相凌绝。明强之时就冇咗暗相啊，暗强之时就冇咗呢个明相，咁就叫做相亡。咁啊，现在话呢个见性啊，如果与呢个明暗相啊同一体，咁啊呢个见性啊与明相同一体啊，就抑或与呢个暗相啊系同一体啦。啊，若是话呢个见性与呢个明相咧系同一体啊，咁就不能与呢个暗相同一体啦。啊，若是话见性与呢个暗相系同一体啊，咁就不能与呢个明相同一体。所以佛就话阿难啊，若是话暗时就无明，明时就无暗啊，因为暗相来之时，咁肯定就冇呢个明相啦，咁就明相亡咗咯。啊，咁如果明相来之时，咁有明就肯定系冇暗嘅，咁啊明来之时，咁啊呢个暗相就亡咗啦。所以呢个暗时无明，明时无暗呢两句经文呢，就系、是、解释啊。就话明知与暗系二体相亡，所谓若与暗一，就明则见亡啊。若是话呢个见性系与呢个暗相系圆一体嘅，咁明来之时就冇咗呢个暗相，咁就暗相早已灭咗咯噃。咁啊与呢个暗相圆一体嘅咧，这个见性亦都要灭。那么见性既灭，那么没有见性了， 他们本来自己是不应当之命，但是原心不然，未来之时啊，咁啊，自然呢个名相咧系见得清清楚楚，咁啊，说呢个见性啊，就唔系与呢个暗相系完一体啦。佢话必一依明，就暗时当月啊。若是话呢个见性一定与呢个名相系完一体嘅，咁啊，暗相来之时。问这个名相就早已灭咗啦，咁啊与名相原一体呢个见性亦都灭咗啊，咁啊见性既灭，咁啊就唔应该啊见到呢个暗相，但系现今不然，咁啊见呢个暗相见得清清楚楚啊，咁呢个见性就非是与呢个名相咧。是原一体啦，咁啊灭执云何？即见明见暗啊，就话呢个见性随顺于呢个明暗而灭咗，咁就唔应当再见明见暗啊。咁啊现今不然，见性能见明啊，暗来之时，咁啊亦都能见暗，咁啊说明呢个见性。与这个明暗合那种道理就不成，因为若明暗时的见无生灭呢，是一云何整，只就是见见性与明一体或与暗一体，那种道理就不能成立，因为有明就无暗，有暗就是无明，明之与暗是两者不同，咁啊明之与暗啊系有生有灭，但系能见之性啊系不生不灭，咁啊一个系生灭嘅，咁啊一个系不生灭嘅，咁你话同一体个道理啊，点样可以成咧？咁就说明啊，明暗之境系有生灭。见性啊，能见明暗境，但系不为呢个明暗境所转啊。见性呢系永然独立，系无生无灭。各位若此见性，就与明与暗啊，系非一体者，与离明暗不及于虚空，不识见如就作何形象？若是你安南话呢个见性。与这个明相与这个暗相啊是非是一体的，那就应该见性之外啊，那就另有这个明暗，那么明暗之外呢就另有见性，那么如此先至可以说为这就非一体。但是你安你要知道啊，见性如果离开这个明暗意识，如果离开这个虚空啊，你想寻求如果分析这个见性之源啊，那么见性是不可得啊，所以说见性又作何形象啊，一此佛话他说离离得离暗啊，及以虚空的自见言通归无土国啊，但有其名都无实体啊，因为见性离开这个明暗，以共是虚空，而另外有这个见性的，你才可以视为非一体。但是现今见性离明离暗啊，离开这个虚空，就显不出这个能见之性啊，那就说明这个见性能够运用万有。由尘先至可以显出呢个见性嘅之恶，所以不能说啊呢个见性与呢个明暗呢非是一体。咁啊，明暗就虚空，三字就虚意啊，从何立见呢？就系说明啊，明相就唔系暗相啊，暗相就唔系明相啊。 明暗而象，就不自虚空。所以话明暗虚空呢三件事咧就唔同。咁啊，如果变性嚟咗呢个明暗虚空啦，咁你想寻求呢个变性咧，系不可得嘅，所以不能说啦，系非同一体啦。话云何立变啦？咁啊，以上嘅佛陀非一体嘅道理不成。咁话明暗就相悖，就云何就惑穷？因为明相暗相啊，系个生灭法，有明之时，咪一定就冇暗相嘅；有暗相之时，咁咪一定系冇明相啊，系彼此相悖。但系见性系不生不灭，咁啊不生不灭嘅见性啊，与呢个生灭嘅明暗境咧，完全系不同啊。咁啊，点可以说话惑穷咧？佢话云何啊？你说为惑穷咧？佢话离三地缘无，就云何惑意啊？即系离开呢个明相，离开呢个暗相，离开呢个虚空啊，何来呢个独立嘅见性啊？咁啊，说明呢个见性与呢个明暗虚空系不能分离。咁啊，既然不能分离嘅此德咧，系全一体咯，所以话云何你好说为惑者唔同咧？你说嘅小法唔同都唔得啊！佢话分空就分变，本无边本啊！又云何非空？就你阿难开眼之时，你见到呢个太虚空，咁啊虚空见一切时处啊！你的见性亦是变一切时处，咁啊见性与虚空啊，咁就分唔开啊。何处是见性？何处是虚空？见性与虚空啊，两者之间都无有界限啊。所谓见性之中就有虚空啊，虚空之中就有见性啊，咁啊见性与虚空。既然分不开界限啦，咁就完全系同咯噃。咁啊，点可以视为非同呢？个云何非同？咁啊，见暗就见明，正非千改啊。个云何非圆？咁啊，见性见明见暗之时，明暗之境咧系有迁移改变。咁啊，点样迁移改变法呢？因为有明就一定系冇暗啊，有暗就一定系冇明，所以明之与暗互相凌夺啦，咁咪有天别就有改移啊。但系能见呢个见性啊，系无有天改啊。见明系呢个变啊，见暗系呢个变啊，所以一就系生灭。属于呢个明暗之境啊，咁啊一就系常住啊，属于呢个见性，咁啊一个系生灭，一个系常住，咁啊当然就完全唔同啦。你点可以说话非是系唔同咧？个云何系非异啊？咁啊说明呢个状性随缘不变，系如如不动啊。咁啊不变随缘。是运用万有，你说同说异，说非同非异啊，都是但有言说，都无实义啊。咁啊，属于呢个戏论法。各位语根嗱细审啊，心明细审长，就审细就审观，此就系佛啦。同阿难讲，佢话此个如来作妙真如性，不变随缘，随缘不变。呢种道理呢是微妙难思啊，属于呢个秘密状。所以佛一直就教阿难，你阿难要更加要微微细细咁嚟审察一下，要微微细细咁嚟做啦，系长参一下，你要老老实实咁样闭观一下，所谓审之又审。 系官之有官啦、啊。咁啊，审官啲乜嘢咧？佢话明从太阳。咁啊，呢个明咧就有来处咯、啊，系从呢个太阳啦、啊。咁啊，暗就随黑月啦、啊，贴成呢个暗上就有来处啦、啊。咁啊，一黑月啊嘛，咁啊冇咗呢个月亮，大地都黑暗啦、啊。咁嘅暗相就有來處，就因為黑月，佢話通就屬於呢個虛空啊！我哋點解能夠通達無礙呢？就因為有呢虛空，有呢個空位啊，冇嘢阻滯啦，所以我哋咪能夠出入往返啊！咁啊通達無礙咧，咁啊説明呢個通就有來處咯，屬於虛空。佢話湧就歸大地啊，咁啊逢係咧。唔能通得过嘅，咁啊都系如同呢个大地嘅坚实啊，咁啊仗住我哋通唔过啦，咁啊变成呢个涌塞啊，通唔过咧，咁啊亦有佢个来处，就因为呢个大地就系塞实嘅，咁就应该就冇通啊，属于呢个涌塞啦。咁啊明暗通塞都有其来处啊。但你如是见经就因何所出呢？咁见经即是见性，咁既然明暗得的各有来处啦，咁而得我哋呢个见经嘅见性啊，咁从何所来？就因何所出啦？咁你要好好地啦，咁详详细细啊，审之又审，就观之又观，睇下个见性系从何所来，因何所出？见觉就空华，就非和非合啊！咁啊，因为见性系灵明觉照，咁啊虚空咧就系幻遁无知啊！咁啊一个灵明照了，一个就幻遁无知，咁啊两种体性完全不同，咁你就不能说佢系和合啊！咁啊叫做非和就非合，但系不应见经就无从自有啊！此就破呢个无因自而生，即系话，既然有因有缘，都尚且指不出呢个见性啊，何况话呢个见性啊系无因无故而有呢？咁啊，更加就不能成立啦。各位若见闻之，就圣言周遍，本不动摇。啊！当知无边就不动虚空啊，兵其动摇，地水火光就昆明六大，性真如容就皆如来藏，本无生灭阿难，个语性沉沦不如之见闻觉知就本如来藏，如当观此见闻觉知就为生为灭就为同为异，为非生灭就为非同异，同埋这一段经文。个科咧就明大坤啊，咁啊始终见性，咪即系根大啦。咁啊涉灭根大，即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啊，以前个地水火风空个五大，加埋始终嘅根大啦，咁啊坤明六大，地水火风空根，咁啊六法都系如来藏妙真如性啊。是平等平等不分彼此同一状性，因为九法界的性于此地水火风空根六大不能够圆融一体，就不了万法为心，不了六大皆是是状性，所以凡夫执前五大是为外之实法，执呢个根色二大系为内个实我，咁我就系有知，法系无知，我系心法，法咧就属于外境啊，咁啊有知无知，若心就若境，咁啊内外相为系敌体相对，咁啊若是话顿根二性，佢虽然知得知法同因而生。原生之法是无常苦空，不净无我，但是他仍然执这个前五大为无常的外法，他执这个根大是为无常 bổng trưởng cân đòi phát có mình đòi ngồi cái tịch thấy chương vậy có mình dược thì mà lấy cái gì thế cái tình chi đó chi phát gì quá cái diện chấp cái thị ứng tài à cái vầy gì quá anh cân ngồi phát cái chấp cái cân tài à hay vầy gì quá anh cân đòi phát à có mình dược thì hành đòi ngồi là tịch thấy chương vậy có mình dược thì mà phụ xa cái suy chi đó thị ứng tài chương phần à mà cân tài hay chiên phần cái bất kỳ vật kinh chương gì phần hay vay nhất tâm mà nhìn nhìn hay mày như cái vật kinh chương gì phần bất kỳ cái vật kinh phần bất kỳ kinh chương gì phần cái nhất tình yêu à nhìn lại kinh chương gì phần à kinh chỉ tình cái vật kinh phần còn mà nói chi mày là khổ sát cái nhìn nhìn yêu à nhìn lại như tha khắp kinh cây cấp khi được chứng tỏ cái duyên chứng thật chứng mô sân thật nhãn bất kỳ được dòi mỏng hẳn chân chấp kiên trương dị phần khắp dị chứng phần à nhìn nhìn hay tịch thấy chương vậy có mà nhìn cho bốn kinh cho hiến được lục tài tỷ sửa phổ phương hung cân lục tài là thông nhất thấy chứng à chỉ mình cái kiên trương dị phần tịch而是自正分，咁啊见相二分如器皿，自正分地如真金啊！现在显即器即金，即是话见相二分就系、是、自正分啊！咁啊此见相二分本体咧就系、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咁啊若见闻之，咁啊见。就係見性，咁啊見性係藏性咧，咁啊聞聽覺知，包括六根之性咧，當然亦復如是啊。本體就係如來藏妙真如性啦。咁啊正圓嘅周遍啊，就是嚟呢個見聞覺知之性，既是本如來藏妙真如性啦。咁啊佢圓具之法，所以周遍十方，佢本不動搖。话呢个见觉之知性，既是藏性，则无来去，亦无生灭。咁啊，无来去生灭啦。当然啊，本来系不动摇啊。佢话当知无边，就不动虚空。当知者就佛咧，同阿难讲啊，系一种警告之词。你阿难对此种道理咧，向来不知，咁啊，即系迷啦。即是没有这个此国见啦，避开佛之之见啦。咁啊，现今佛呢为你开示啊，你应该要知得。咁啊，知得乜啊？系知得呢个虚空，系无形无相啊，系遍一切时处。咁你其实无边，咁虚空无来虚相，咁就叫做不动啊。得冰其冻，如果地水火风。就是随顺这个理性而讲的，指这个地水火风最大是藏性啊。那么若是说随顺这个情执而讲，就说这个地水火风就是动摇，所以藏性随缘不变，那就不单虚空是不动啊，那么地水火风最大亦是不动。若是话藏性啊不变随缘，就唔单话地水火风四大系动摇啊，咁啊呢个虚空亦复系动摇。咁啊昆明六大，咪涉连前嘅地水火风空五大，及始终嘅根大六大之法，同一藏性啊，所以冇乜分别。通明为咧叫做大，咁啊叫做昆明六大。佢话正真圆融就皆如来藏啊，唔单话见闻觉知等根系呢个如来藏妙真如性，系为正就为真，圆融无碍。咁啊，即使呢个地水火风空呢、这个前五大啊，亦是系为正为真，系圆融无碍，如光合光。就如水合水啊，咁就无有障碍。 咁啊六大藏性平等平等，所以无有生灭。各位以性沉沦，就不如与之见闻各知，就本如来藏，就是、问你阿难嘅心性啊，本来就同佛嘅，但系因为沉于无明，系沦于生死啊，沉则冇智慧，沦则冇定啊。所以不能变得这个见闻各知等的六根，本是是如来藏了真如性，继而当观此见闻各知就为生为灭、啊、佛说你阿难，你应该要闭观，要详细离世离世地来观察此个见闻各知的根、啊、为生是抑或为灭呢？因为前文呢已经是说这个见性是非自生非他生非和合生非是无因生，那么既然是无生当然亦复是无灭，它为空它为义，若给你说这个见闻各知之性是藏，但是他们用中相背，咁啊，六根嘅见闻各知得各有作用，就不能超越。所以你见闻各知之性啊，藏，但系用中系相背。阿若见闻你呢个见闻各知之性咧系异，异即系唔同啦，但系佢又四中相知啊。咁啊，六根嘅体性就系如来藏性啦。阿若问你说呢个见性同呢个明暗啊，同一体。咁就成为生灭。阿若是话你说呢个见性不与呢个明暗同一体，但系离明离暗，亦都显不出呢个见性啊。但系你就不能说啊，为非生就非灭、哦，因为见性非生非灭，你就失咗呢个随缘之用啊，就不应假呢个明暗啊而显呢个见性。但是现今不然，必定要假这个明暗之境啊，先至显示这个见性，所以不能说为非生非灭。他就为非就同意啊，话这个见闻各知，你说他非是堂，咁啊非是堂就即系唔同啦、啊，但系佢又正中相知啊。啊咁啊，若是话你说呢个见闻各知非是耳，嗱咁啊非是耳就系同咯，啊但佢又相用中系相符，所以总言之藏性不变随缘，所以不妨说生嘅说灭，说同嘅说耳啊，但系藏性之体随缘不变，就说为非生就非灭啊，就非同非耳。咁啊，呢种道理咧系最微妙不可思议嘅，所以属于呢个秘密状啊。咁啊，因此佛咧就要阿难啊，好好地详详细细啊，审之又审，就观之又观啊，要悟到啦。所谓呢个根大法，以共前嘅地水火风空啊，六法都系同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各位与曾不知，就如来藏中正见觉明，就觉精明见清净本然，就周遍法界随众生心，就应所知量。佢如一见真，就见周法界听受常速，就各速各知了得明然，遍十方界佢圆满十虚，灵有方所循热发现。如一段经文呢，佢就显理性啊，显示地水火风空根六大都系如来藏妙真如性，但系个别嚟讲咧，以一段经文就系显呢个六根嘅根大啊，即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圆三世理。故佛话语曾不知，你阿难啊，一向都系迷，未开佛知之见。所以你就不知得啊，这个真大即是是如来藏妙真如性，所以此一句呢他就答迷啊。在如来藏中 正见觉明就觉精明正啦。咁啊，此就系明白啊呢个状性咧，所谓本具，就系话证据之见，即是系本觉妙明，即是系本觉真性。咁啊，即是系妙明，亦即是系明妙啊。佢话清净本然，就显呢个性体，就话真大。即是藏性所具，咁啊藏性清净本然，一法不立啊，咁啊正具呢个根大，亦系清净本然，咁啊周遍法界就显呢个藏性之量，就话正具个根大，咁啊根大即藏性啊，咁啊藏性周遍法界，咁啊正具呢个根大咧，亦系遍一切法啦。遍周法界，而空合空，乎不为外。佢话其众生心亦应所知论，循而发现，此就显呢个藏性之妙用啦。咁啊，若是话除诸佛无上众生，即究竟悟定之心，系应其所知，广大至无限之量啊，系循其呢个非有漏、非无漏业。咁就發現佛眼、佛耳、佛鼻、佛舌、佛身、佛意，圓照法界。咁若是話隨順菩薩大道心眾生，即悟定而迷染之心，係應其所知廣大之量啊，係循其所作，亦有漏，亦無漏業，而發現咧法眼。法以定是真意，是照遍行沙世界。咁啊，若是话随顺智利众生即迷染而悟定之心，系应其所知有限广大之量啊，循其无漏业，咁就发现慧眼啊，以个慧以定是真意，能见三千大千世界嘅别相。若是话随苦恼众生。尽是迷染之心，系应其所知客列之量啊，系循其有漏业，咁啊发现呢有漏六根，咁啊大梵天王见大千世界嘅总相啊，帝释就见四天下。若是话我哋人间嘅众生咧，动时就不过分寸啊，佢个用虽然系有优劣不同。佢个体性就平等，佢话如一见根就见得法界，平受常速就各速各边，就话呢个见根，既然系即是藏性周遍法界，咁就耳嘅听闻性、鼻嘅嗅闻性、舌嘅常速、身嘅各速、意嘅各知啊，都系即皆周遍法界。咁啊，见根非和合，非不和合，非同非异。非生非滅，咁啊，其他各五根呢，亦各系如是一样。咁啊，妙德嘅形义，同埋一一根都系具足常乐我净四德。所谓六根不生滅，就系常德啊，具足无边法乐，就系乐德啊。咁啊，境来照境，境去不随，自在无碍，属于呢个我德。咁啊，正具嘅六根本无烦恼，就叫做正德啊，名为佢就妙德。咁啊，一一根都系念念玲珑，表里透彻，就叫做形义。咁啊，除遍周法界圆满十虚，咁啊，另有方所咧，不过状性不变，而能随缘啊。所谓循业法而已。咁啊，到此时间到啊，咁啊，明日再讲。